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小朋友们，今天呀，妞妞姐姐来给大家说一个泥娃娃的花絮故事。这个泥娃娃呢，是七彩童年俱乐部新近开设的一个软泥雕塑的课程，一般呢安排在周六进行，上午呢是五岁以下的小班，下午呢是五岁以上的大班。软泥班呢有两位非常可爱的女老师，两个老师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呢都是娟，所以啊在理论上呢两位都是娟娟老师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按照宝宝们的习惯呀，一般管那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美眉红娟呢叫做娟娟老师。按照宝宝们的习惯呢，一般啊管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美眉娟娟红娟呢叫做娟娟老师，而管另一位瓜子脸顾盼神飞的美眉刘娟呢叫做刘老师。那么呀，我们就尊重宝宝们的意见好了。前几期的泥娃娃课呀，妞妞因为有事儿错过了，而上周六呢，妞妞正好空闲，当然不能放过这么好的花絮素材啦。结果呢，上下午的课跟下来啊，果然是收获颇丰，所以呢，妞妞决定也要把泥娃娃的花絮故事一期一期的继续下去，好让大家一起来分享泥娃娃的快乐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马上进入主题，来给大家讲这一期的泥娃娃花絮故事。本期泥娃娃的主题啊是京剧脸谱。我们的娟娟老师和刘老师呢，给小朋友们介绍了许多有关京剧脸谱的知识，比如勾脸呐、比如角色分类啊等等。同时啊，大家还一起用软泥捏出了许多生动有趣的脸谱呢，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反正在活动现场，别说我们的宝宝了，就连妈妈们一看到脸谱啊，也都激动得不能自已。所以啊，在我们的课堂内外，也就发生了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。现在啊，妞妞就一个一个的来给大家说。